第321章，地鬼王究竟是怎样得到这七眼灯的呢？白书上边没有记录。根据专帅的自己猜测，他认为这七眼灯很可能是来自于汉文化，因为资料显示地鬼族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民族，他利用阴阳湖来制造那个境界阻挡外人。所以七眼灯不可能是地鬼王自己出去找到的。咁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来源于有一些想接近这个地方的汉人。当然呢，汉人只是比较大的可能性，当时在贵地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亦都可能来源于他们。毕竟白书上边没有写明，时隔久远都很难去考证了。地鬼王得到了七眼灯，但是只是用了最后一盏，就是神灯。白书上边没有注明使用神灯的办法，但是呢好像是专灯忽略了咁嘅。不过地鬼王在使用神灯的过后，突然之间就死了。当时的人就不知道地鬼王究竟搞边科，咁只能够满头雾水咁就同阿地鬼王就建造咗地宫，将佢就埋到咗呢个群状墓嘅最后边，亦就係代表住族里面最尊贵嘅位置。不过喺壮观嘅嗰一晚，棺材里面突然间出现咗啲异响，紧接住嗰个棺盖喺入边突然间被推开，地鬼王就喺个棺材入边啊躝咗出嚟。呢阵时嘅地鬼王生住七个头，全部啊充血发紫，成身啲肌肉啊胀卜卜鼓起晒，一啲一啲咁啊躝出个棺材外边。所到之处，凡系接近佢嘅人，全部都被撕得粉碎。众人一见咁，仲冇系拉只剧走得么？冇鼻哥咩？大家就作了收散咁啊，四处奔逃，逃到咗外边。但是见到外边的乌云蔽日，电闪雷鸣，好似雷神降世咁，大雨倾盆而下，一直都冇办法停止。大雨继续就引发山崩、泥石流、塌方、树木倒塌、山石滚落，哇！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地鬼族就几乎到咗绝境。而在这个绝境当中，还有一个更大的魔鬼在这里厮杀，他就爬出了棺材，如无饮血大肆杀戮，刀枪不入的七个头呢就是不断盯着周围的人，发出了嘎嘎嘎嘎这样的怪笑。这一个自封自闭的民族，在无人知晓的情况底下，几乎就迎来了灭顶之灾。在这阵时，族入边有个有威望嘅长老就讲： 外间啊，传说宋朝啊有包公能够夜游鬼府驱使鬼神，咁啊肯定咧就系嗰七盏耀灯嘅作怪啦，使到而家就天昏地暗，我族遭受此患，不如请包公来相助啦。 于是就派出人马去搬包公来相助了。这个这样的记载呢，就啱啱同阿专帅刚才所讲的镇魂游梦刀的来历就差不多了。据说这一来一往，等到啲救兵来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地鬼族早就已经在天灾同埋杀戮当中湮灭了。唯有嗰只地鬼王呢，就喺个地宫嗰度啊，咿咿咬咬，游游荡荡。佢又闻到有生人嘅气息，即刻又是出嚟作怪。呢阵时，包公已经攞住个镇魂游梦刀，于是佢就用刀嚟镇压咗佢，将地鬼王重新封殓入棺。为防止地鬼王的再次苏醒，就将这个镇魂游梦刀呢就一起放了入嚟。又有话有地鬼王在先，以知七灯并非神物，而是妖灯。 妖灯现世只是怕后患无穷，所以亦都一同攞咗嚟陪葬。于是爷爷当年所见嘅殉葬坑嘅无数粽子，仲有喺外边白布嘅木乃伊，事实上嗰啲都系俾地鬼王害死嘅地鬼族人，跟住就放入咗呢个松香石。嗰啲虫呢实际上系一种蛊嚟嘅，世人知道苗人善用蛊嘅呢，事实上跪地多重障，亦都系养蛊之术盛行嘅地方，只系呢冇苗蛊嘅名气咁大嘅啫，成个地宫冇乜嘢陪葬物，而嗰啲咁嘅机关啊、毒蛊啊，自然都系为咗对付啲盗墓贼，但系呢个目的又唔一样嘅。人哋对付盗墓贼是为了保护这个墓主人的灵寝，保护里面的尸身和陪葬品，但是这个地方所设置的机关全部都是为了阻止盗墓贼入这个地宫来开棺。谁知道一旦开棺或者拿走了那个镇魂游梦刀的话，里面的地鬼王就会即刻翻生过来。这一份白书是地鬼王这里的最后的一层屏障，目的就是希望那些很犀利的盗墓贼如果真的能够入到来角室打开了棺角，那希望看完白书里面的内容之后就能够放弃开棺即刻离开。大家听到这里早就已经成头脚汗，条脷伸晒出来缩不回去。豆腐而家甩甩咳咳咁讲，啊，咁就系话呢个棺材里边嘅粽子，佢系个生嘅粽子。顾文文呢阵就坐喺我旁边，受咗枪伤嘅佢就显得有啲虚弱。佢又讲，里边嘅棺材仲系密封嘅，睇嚟陈老爷子佢哋当年都系睇完咗白书之后就冇开到棺啦。豆腐又讲。不过唔开棺，我哋亦都出唔到去喎。等等，好似仲有一件事。豆腐嘅神色啊，突然间一变，好似谂到咩咁。佢即刻问阿尊帅讲：，喂，土豪，你再细心睇一睇啊，上边仲有冇写住啲咩其他嘅嘢啊？尊帅而家就不冷不热咁讲：，你仲希望记载住啲乜啊？豆腐吞了一啖口水，指咗一指我同埋佢自己，跟住讲：嗰啲毒蛊啊，我同阿老陈都食咗落去啊！呢啲系咩蛊嚟噶？我哋会唔会好似嗰啲电影里边咁？哇！跟住个内脏啊被嚼晒，然之后啊七孔出血咁噶！哎呀，佢老尾啊七孔鬼恐怖啊！我心里边呢阵时亦都打咗个突。心谂虽然唔知毒蛊之术咧究竟系有冇好似传说咁神奇，但系就系凭呢啲咁嘅虫仔喺一块咁嘅松香石嗰度衍生咗成千几年，已经就够唔简单噶啦。而家仲要食埋落肚，咁真系点办呢？一谂到咁，我亦都不由得咁望向尊帅。事情已经发生咗，干急都冇用嘅。我坐喺原地就冇好似阿豆腐咁急到扎扎跳，跟住就听到尊帅讲，据说系叫做引虫蛊，呢度系唔会起咩作用嘅，不过嗰啲食咗落去嘅嘢就会散发出一种味道，呢啲味道会吸引好多其他啲虫嚟。最终个身体就会被各种各样嘅虫嚟占领。豆腐一听打咗个冷震，甩甩咳咳咁讲：，咁我唔擘大个嘴，嗰啲虫都能够钻入嚟嘅咩？尊帅又冇讲嘢，中公咧系尊帅嘅传声筒，于是佢就接住讲：，举个例咧，有好多虫卵，肉眼系睇唔到嘅。你食饭嘅时候都话唔埋，喺饭里面都已经布晒虫卵，又或者你冲凉嘅时候水里面亦都有好多睇唔到嘅虫仔，佢哋就会受到气味嘅吸引向住你嘅身边聚集。 总言之，佢哋就有方法嚟捐入你嘅身体里边，然后繁殖，直到佢哋将你嘅内脏全部嚼晒。呢个系一种好极端嘅惩罚方式。 中公一讲完，豆腐吓到一个啰柚蹲喺个地下嗰度，一句话都讲唔出。我心里边虽然有啲惊，但系比起豆腐都系镇定啲嘅。好快就谂到一个线索啦。我讲，咁既然你哋知道咁清楚，有冇对付佢嘅办法啦？ 中公就指咗一指个白书讲，有，上边有写嘅，将个角盖合拢嘅时候，半个钟头之内，呢啲隐虫蛊会分泌一种物质，将个角盖嘅细罅嘅地方塞住，呢一种物质混合咗呢一个朱砂嚟冲凉，就可以解蛊嘅。但系呢种物质嘅黑星系私有，携带住呢种物质嘅人，一旦接触咗尸油，就会产生异变，使到隐虫蛊更加快发作。 我即刻就明白过嚟啦。咁样一嚟，如果想解呢一个隐虫蛊，我哋就唔可以去喐地鬼王条尸。我哋对地鬼王嘅尸体本身呢都冇咩兴趣。唔系为咗让阿爷爷恢复正常嘅话，就能够离开呢个地方㗎喇。早同爷爷相遇嘅时候，我就已经放弃咗后嚟嘅行动。 豆腐听佢咁讲完之后，即刻讲，喂，咁仲等乜嘢呀，快啲啦，将呢个角盖合返埋啦。 古太美女就一直冇讲嘢，不过呢阵时佢就突然间开口，细细声咁讲， 你哋讲先前趴喺呢个棺椁上边嘅嗰条尸，会唔会就系佢将呢个棺椁合翻起上嚟嘅呢？或者佢亦都系准备攞嗰啲物质啊？ 豆腐即刻岌晒头咁赞成佢讲：，哎，尸体上边啊冇伤口，就系咁死咗。哎，之前我奇怪点解嘅咧？睇嚟而家八成都系咁啊。不过我呢个人嘅运气啊麻麻地啊，成功啊冇份啊死直直噶吧。 之前我哋睇到呢个棺椁咧，就真系冚到密密实实，仲以为系密封。开棺嘅时候，细罅嗰度就能够睇见一啲好似类似朱砂咁嘅细小物质。而家睇嚟，嗰啲物质八成就系当时呢条尸想要采集嘅嘢。只不过可能在后边发生了什么变故，就身死了在这里。大家齐齐出力将这个角盖重新合上去。在这个合上角盖的瞬间，我感觉到自己这条颈后边好像突然间吹来了一阵的阴风。当我猛然一回头过去的时候，身后边什么都没有。我心里边打了个突，突然间想到了那个无形无质但是就存在在这里的东西。白书里面没有提过它，那它究竟是什么来的呢？这一只东西先前明明可以将我们搞死的，到最后关头就等我呢就望向后边，发现了这一个这样的棺椁。想来想去，我突然间就飙出一个想法，唔通嗰个一直喺度控制住我哋嘅嘢，就系地鬼王本人。我将你嘅猜测同大家一讲，豆腐即刻掠晒嚟，吞咗啖口水讲：啊，你嘅意思系话佢已经醒咗，想借用我哋嘅力量出嚟？ 好有可能啊！ 顾文文啊，细声咁讲，豆腐啊讲：咁而家点办啊？我话先收集咗嗰啲嘢先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啊！豆腐睇咗一睇嗰一栋打开咗嘅朱砂墓门，佢就虽然冇讲嘢，但系我仲系睇得出佢嘅谂法嘅。佢嘅眼神喺度讲： 我哋仲要出去咩？ 嗰样嘢随时都可以控制我哋自杀，甚至做出各样嘅事情。一旦我哋停止咗开棺，咁呢一切会唔会 又回复翻到之前嘅状态呢？